好，我哋翻嚟第二节节目。咁咧，我想解答一下啲网友啲法律问题，因为咧之前有网友问过我，就佢就话咧佢自己喺一间案件里边咧就刑事案嚟嘅，咁咧佢就审讯之后咧就判咗无罪，咁佢但系喺呢段期间咧佢就冇离开到香港，咁咧就令到佢咧有一份工咧就冇咗，咁佢就问我到底可唔可以因为咁样样咧，我就向咧律政司咧去告佢。就即係要去攞返啲賠償，咁啊或者係我精神上受到困擾，我可唔可以問佢即係攞返賠償呢？咁其實我之前一集節目呢其實都解答過嘅。因為我哋平時喺刑事案裏面呢，你檢控完一個人，如果你係無罪釋放嘅話呢，我哋多數只能夠做呢就係問佢律政司攞返你嗰個訴訟嘅堂費，即係例如你嗰一堂冇罪，你搵咗阿青紅或者搵咗阿樂應教嚟打官司，咁可能使咗你20万-30万。咁你就应该问律政司就攞返个堂费，即係你支付咗个律师费就叫堂费。但係呢我就觉得呢，如果你要民事上去告律政司，即係佢因为一单案件起诉你而你话佢，所以除非佢有疏忽啦，如果唔系呢我就係睇唔到你律政司告人，如果告唔入呢你係可以告佢民事索偿嘅。其实呢样嘢係真係做唔到嘅。咁所以变咗呢我对你就係话俾你知呢，你应该呢就係不能够告律政司，因为佢告你告唔入，呢样嘢係做唔到嘅。咁呢个呢就係我其中一个要解答嘅法律问题。咁啊呢节我哋系咪通常呢节系咪讲另一单案件啊？ 系啊，因为呢单案件呢比较新鲜滚热辣啦，系咪？咁就系、是、今朝早嗰个新闻啦。啊，咁啊，因为今朝早一早呢就睇到新闻，就系、是、黄之锋啊， 系 黄浩明啊，咁啊岑武辉三个，因为主要就系讲佢三个啦吓、啊。就话因为 其实单案就应该十几个人嘅，呢三个最出名。 我最出名呢三个系啦，咁因为电视新闻就系播呢几个名出嚟嘛。 系 吓，咁啊呢单案事源系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嗰個叫做藐視法庭啊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戰往嘅時候咧，咁就法庭已經頒布呢個禁制令，就唔準，即係好似話已經唔準佢哋再踏足旺角。 唔準再踏足旺角， 但係佢哋又繼續踏足旺角啦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就今次就告佢哋啦。咁變咗黃之鋒咧就判咗入獄三個月。咁即時執行喎，即時踏入去啦嚇。 係冇錯。 咁跟住咧，其實佢冇理由唔俾佢保釋喎，三個月咁短。 我睇嗱，以我哋最新睇到啲消息咧，就係、是、似乎咧律政署就話咧，似乎高等法院喺處理呢單案嘅時候咧，佢冇權處理佢嗰個擔保申請。咁我嗱，因為始終而家係今日嘅事，我哋未知道個詳細個判詞個理由，但係似乎高等法院就拒絕咗佢哋個擔保申請。 哦，點解要拒絕咧？因为咧，你坐多三个月，如果你一阵搞又搞多几个月， 系嗱，我呢度补充少少啦。因为平时咧，我哋话咧，俾人判刑判得唔多过半年嘅监禁咧，咁就通常如果你话嗱，我要上诉啦，嗱麻烦你就批担保俾我，我要申请担保，通常法庭都会批嘅。个原因系咩咧？就因为如果你一个短过六个月嘅监禁嘅判刑咧，你系去到排期到上诉嘅时候咧，通常你已经坐晒你嘅判监啦。咁呢有案例就话如果係咁嘅情况呢，就对被告人呢其实係唔公平嘅。因为如果你係上诉得席嘅话，咁其实你已经坐晒成个监。咁所以呢多数短过六个月嘅刑期嘅案件呢，如果你决定咗上诉，你同法官讲呢我要申请担保呢，咁多数法庭都系会俾嘅。除非你系会有潜逃风险啊，即係你系有不依期归押，即係你成日都叫法庭叫你返嚟你又唔返嚟啊。跟住有時你又唔去差館報到啊，或者你試過係即係俾人拉咗潛逃嘅，咁咧咁就另一個情況。如果唔係咧，多數都應該俾嘅。 咁今次就唔俾啦嚇，點咁奇怪咧？ 今次嗱，我哋未有好詳細嗰個判詞，咁我都變咗我都評論唔到。咁我相信可能再過多兩天，佢有啲詳細啲內容，我再睇翻咧，咁我可能可以知道到底點解背後嘅原因。 係。 咁但係當然啦，我頭先都所講啦，即係都唔係一定要俾你嘅，都仲係法庭如果都係覺得係唔適合啦，其實你上訴機會都冇嘅，咁我都唔費事再俾你啦。咁佢呢个案件有少少唔同嘅，因为佢呢个唔系审讯之后被定罪嘅，除咗黄浩明，黄之锋系应该系认罪，即系佢冇打过呢场藐视法庭嘅官司嘅， 系藐视法庭， 系啦，咁佢变咗就所以变咗可能佢上诉机会都冇乜咯，即系法官觉得，咁可能因为呢个原因都就唔俾你 哦，系， 因为你基于你自己认罪啊嘛，你唔系一个审讯之后被定罪。 哦，系，佢认罪， 系， 咁照计就冇得上诉啦，系嘛？如果你认罪， 咁你唯一可以上诉嘅嘢就系话刑期。咁如果法官都觉得你刑期其实都冇可能会少得过某个数字嘅时候， 哦， 咁就变咗你都唔需要啦。你就算话要上诉。我觉得你嘅成功机会都系非常非常细，咁所以都冇必要俾你担保。 因为我想问一下咧，就其实今日我都问过你，藐视法庭应该就一定要坐监噶嘛，一定要判监禁噶嘛，唔会话社会服务令就算噶啦嘛。 其实藐视法庭咧呢样嘢咧有啲复杂嘅，即系呢啲普通法嘅地方咧。就係一個普，即係類似一個普通法控罪啦。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嘅，因為有分兩種嘅。其實即係我哋有時民事案件，即係例如我有個勝訴令啦，我贏咗，我打官司打贏咗你 Tony， 你爭我錢啊，唔該你還錢啦，幾時幾時還錢啦？跟住你又唔做，甚至乎你將一啲你啲資產你走去變賣喎， 係 即係你嗱、啊、你部 iPhone 我即刻賣咗佢先，等佢攞咗判令都攞唔到，咁我自己破產咪得咯，哈哈。 係 咁咧。如果呢个时候你做咗啲嘢系明显地系违反法庭个判决嘅，即系例如可能法庭落咗命令要你卖部 iPhone 嚟找我条数嘅，咁、你唔听，特登拎去卖咗，咁呢个系一个民事上面，即系唔系一个公共事务上面发生嘅一个违反法庭命令情 况。咁如果我攞去 trade in 咧，换部 Samsung 咧？ 咁啊，各位聪明嘅听众同陪审团都会识分嘅，即系如果你系有心去避，所有证据显示到嘅，咁你都仲系一个藐视噶嘛？呢、这个就民事嗰 part 啦，我举例啫。咁刑事嗰 part 系咩咧？通常就系讲一啲你去干扰个法庭嘅程序，例如你可能去骚扰个证人，嗱骚扰证人甚至乎可能系妨碍司法公正啊，又或者可能喺个法庭里边影响个司法程序， 大声嗌狗官咧。 系啊，喧哗啊，嗱，狗官可能系属于侮辱法官啦。 系， 即系点解法庭传统上咁关心呢样嘢呢？就系、是、话如果喂我呢、這个大家一个文明社会，喂大家都相信法院，咁而家可能好多人唔信啦。 系， 但系正常嚟讲， 法治已死， 你系应该要相信噶嘛？如果你系相信嘅话咧，咁你其实咧系一定要。有某一種程度要保護個司法制度，咁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去攻擊個司法制度，係一啲超越咗個合理情況咧，咁咧嗰個就應該係一個控罪嚟嘅。 係， 咁呢個就係成個藐視法庭個控罪個背後個原理嚟嘅。 嗱，因為咧，我哋琴日都新鮮滾熱辣啦，就講嗰個叫做一個黃絲嘅女人嚇、就大聲就嗌狗官，嗰、那個咩叉婆咁樣嚇，咁啊變咗咧就呢个构成藐视法庭啦，因为嗰个叫做裁判官系嘛，系啦，嗰、那个裁判官嘅前礼咧，系啦，前礼呢位女士咧就去报警，好似系佢报警喎，系嘛？ 应该， 因为我睇新闻就写住佢报警嘅，就唔知系咪啦，系咪？咁当然咧，佢又唔会你会你讲乜捻嘢督灰啊？因为佢 冇督灰，同你都唔系同，佢唔系撑警大联盟噶嘛， 系啦，所以咧就唔构成啊督灰嘅吓，系啦。如果你陈正生去做就叫督灰啦， 或者可能系隔篱啲人督佢都唔定喎。你抢个镜头吓咁型， 唔系咯 咁型喺隔篱吓， 有镜头$1,000噶嘛， 系 嗱冇有对白又话几多噶嘛，所以佢应该收高啲人工噶。咁我哋琴日讲呢单其实系单工业意外。 系点解咧？佢咁嘅事， 因为咧佢系受身去做嘢噶嘛，佢收咗钱嚟撑呢啲撑景。不过咧情不自禁讲咗一啲说话，佢相信嘅说话出嚟，所以咧系咪一单意外？ 雇主应该负责。 雇主咧，其实我觉得系 雇主应该帮佢买保险噶。 好难买保险啊！呢啲咁嘅工种咧，系咪先？即系咧，好似牙医咁样，只有一盒叉烧饭，最多就叉鸡嘅啫嗱，双拼。 食完饭盒就好闪人啦，咁咪嗨嘢。我食饭盒唔觉意噏对白激咗， 入去食皇家饭啦，又海饭盒啊，就调翻转头啦。嗰、那个另外一个机构咧，就提供饭盒俾你，仲可能一食几个月添， 系啊。咁啊呢单嘢就即系我哋成日都话，即系有时即系水准太低，讲乱咁讲嘢。咁、你攻击一个外籍法官，对阿朱经纬警司有咩帮助咧？其实系冇嘅。甚至乎朱经纬警司嘅辩方代表佢嘅辩方大律师都系一个鬼佬，咁你想点咧？即系你训完佢之后，你帮唔帮到佢咧？嗱，自己又落埋镬。 系啊，喂，咁我哋咧其实都要讲翻呢个案情啦。嗱，因为咧嗰个差得远得滞啦吓。嗰、那个叫做 幾個喺戰旺嘅時候咁拒絕離開拆清，唔俾人清場，所以咧就即係違反咗呢個叫做 法庭 嗰個班令啦，那個禁制令啦。咁變咗咧，佢就告佢刑事係咪？佢好似係告佢刑事藐視法庭。咁變咗咧，頭先你都講得啱啦，因為黃之鋒咧佢本身認罪噶嘛。咁咧其實三個月咧就其實無可避免嘅，講到刑事嘛，你一定係有咁嘅嚴重性噶啦嘛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哋而家。嗱，講翻嗰個邏輯咧就合理嘅，唔俾佢保釋，因為其實你都坐硬呢三個月噶啦，係嘛？你自己係認罪嘅，你唔係話冤枉啊嘛？除非你話我係冤枉㗎，我唔認啊。 佢變咗，即係咧，我哋咧點解咁擔心有時認罪定唔認咧？你認咗咧，變咗你上訴嘅空間都冇咯。 你冇得上係嘛？你認啊嘛，係咯。咁變咗咧，嗰、那個唔認罪嗰個就判四個半月咯，係咪先？阿黃浩明， 阿黃浩明就打嘅，即係佢係將。呢單案佢係打到尾，跟住被判有罪之後先至判刑嘅，咁啊變咗佢更加冇得走啦，咁啊應該重啲啦。 係啦， 咁所以佢就多咗 個半月， 三分一嘅其實 係啊， 啱啱好多三分。 咁但係佢係咪可以申請保釋咧？因為佢唔認罪嘛。 咁就要睇佢個上訴理據充唔充分咯。 哦， 即係咁啊，所以其實通常啲法官都俾嘅， 係 通常都俾嘅， 係。咁另外一個叫做岑傲輝啦，就眼紅啊，呢度話佢雙眼。 系咁啊！阿岑武辉就冇事，阿 Lester 其实有事嘅，佢都被判入狱一个月，同埋但系缓刑一年。 系 缓刑即系唔使坐啦， 即系唔使坐，系冇错，冇错。 咁啊，佢可能轻啲咧，嗰个罪系嘛？ 呢单案 Tony 有咩睇法咧？即系对于呢几位政治受到政治检控入狱嘅人， 其实咧呢个系戴耀廷嘅原意嚟嘅噃。即係我哋要講翻持平啲説話，即係講翻個 fact 出嚟啊。因為當年戴耀廷嗰個佔領中環嘅構思咧，係要大量嘅人參與，係不惜違法達義，義係公義嘛。 冇錯， 即使犯咗法，但係咧我都要達成呢個公義。不過我如果犯咗法咧，我係會勇敢去面對呢個法律嘅制裁。咁黃之鋒就係做得到啦，因為咧講到明，我哋就係用道德嘅感召市民出嚟噶嘛， 係 係咪？ 咪事實上個道德感召喺佢哋第一次被人判刑嘅時候咧，係確實係有嘅，大家睇得到嘅， 係 因為你係基於一個唔係一個好暴力嘅抗爭，一個接近和平嘅抗爭，咁啊上訴庭唔同意啦嚇，話你奪子好暴力，咁啊你一個和平嘅抗爭之後，俾人判咗你坐監，咁啊令到好多人覺得好唔公平。就行出嚟去繼續去做呢件事去支援你，咁就係成個公民抗命、和平抗爭嘅原理嚟嘅。 係，咁因為咧其實你睇翻全世界啊，頭先我哋即係頭先上嚟錄節目都有講到咧，如果當年六四係好似又話掟磚或者真係搶解放軍嘅槍啊，同佢械鬥，跟住或者唔好話械鬥啦，去搶掠放火焚燒嗰啲車，當然亦都有解放軍冒認嗰啲人去燒車啦嚇。咁但係如果當年係一個暴力嘅運動咧，其實就唔會得到道德感召嘅，亦都因為咁樣咧，解放軍開槍就變咗有理據啦。哇！你依班真係暴徒嘛。不過香港其實自從呢個2015年嘅係咪2015年啊？ 2016年 二月份年初二嘅暴动之后咧， 我真系唔好记得。 2016年啊，嗰年之后选立法会嘛，咁所以咧，其实经过嗰日暴动之后咧，其实我哋之后翻工啊，我哋搭车好翻工好，听到嘅市民系基本上一面倒就唔系同情你呢班示威者咯，调翻转头咧就系觉得咧差人系应该打死你哋嘅，系打死，我去强调系要打死你哋嘅。冇人同情，即系话咧，成个运动 即系你话啲人咁讲， 系啊，啲人啊，即系所有我听翻嚟，任何一个人，茶餐厅、巴士、地铁，所有嘅人谈论呢件事，哇，啲人咁暴力， 唔系因为 差佬嚟打， 因为过咗嗰日，我都记得，我哋都仲好似有做节目，有讲呢件事嘅， 系 咁话我哋自己基本上个立场系同情。但系就系知道咧，坊间咧个同情就开始减弱得好紧要啦，甚至乎系一个逆向， 其实系逆向嘅。嗰下咧就将所有浅黄嘅支持者咧推向中间唔出声，跟住咧再之后嘅民情咧就将呢班唔出声推去浅蓝，所以个民情系跌得咁紧要，就系因为咧你哋已经冇咗道德感召，系因为当时你哋好，我哋成日都批评黄之锋嘅原因就系咧佢系唔同呢班。玩暴力嘅人咧，划清界线，甚至乎佢好想去食咗呢班本土派嘅客， 呢個係我哋對黃之鋒最不滿 的。呢個一向都我哋個批評啦，即係我哋到今天嚟咁講啦。 因為咧，講真，社會運動咧，觀乎依近依二三十年，你每一次要成功咧，係一定要係一個和平嘅。如果你係牽涉到一個暴力咧，你絕對唔，你嘅暴力絕對唔夠人哋嘅暴力啦，係咪先？你一定輸嘅，而且跟你嘅參與者咧，可能係會承受一啲佢從來都冇諗過嘅一個大嘅風險。哇！可能俾人打穿頭啦，可能俾人拉坐監告暴動坐十年監啦，呢樣嘢冇人會負擔得起嘅。所以咧，你哋係感召唔到人出嚟企喺你後邊。 不過坦白講，你問我即係有咩人可以撳得低一個失控嘅民情咧？我就覺得就大部分嘅人都做唔到嘅，做唔到一個可以你撳翻低佢嘅。實際上係冇人可以撳得低。 係啊。 呢样嘢我哋一向都强调嘅， 系咪即系个民情当时失咗控咧，就真系冇人可以指挥到嘅。问题就系咧，你哋一班呢班人咧，经过嗰次之后咧，佢哋即系其实系叫做进退失据咯。要激就激唔起，但系你哋好想去扮激，到最后啦，系两头都唔到岸。有个最大问题就系咧，成个运动咧，其实断送喺呢个叫做咧掟砖身上。即系个民情已经转向晒，觉得你哋唔 值得。你可以话嗰个系一个 turning point 啦，应该咁 讲。系啦，一个临界拐点，拐点系咧，拐点啊，临界点啦，即系已经去咗转势嘅，其实可以话系一个转向嘅转势嚟嘅。 咁啊，变咗自嗰单之后开始咧，就系、是、大量嘅呢啲同政治案有关嘅被告咧，都系俾人判好重嘅监咧，而系冇人觉得。系有问题嘅，个同情系好细，非常之细。 因为成个舆论咧，其实市民普遍觉得你哋抵死咧，就变咗咧，法官判起案上嚟，亦都唔会觉得有同情，因为觉得咧系、所有人都咁觉得，咁喂，法官都系人嚟噶嘛，法官都会觉得你哋唔值得同情噶嘛，所以就全部重判。呢样嘢系绝对系呢个主因嚟嘅。所以点解我一路都强调呢啲唔可以，即系咧，老实讲啊，你冇得同人哋斗暴力嘅。你讲用冇冇用？ 嗱，我哋用经济学角度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当个势真系唔喺你度啦，即系越赌越输。其实咧，你唔系应该加注码去搏一搏，你系应该减注。 系， 你系应该将嗰个，你既然你个命中率越嚟越低，你个注码越嚟越细咧，咁你搏到有嘢嘅机会咧，咁就系会。大好多，咁你个损失亦都细好多。 嗱，咁啊，因为咧，如果赌博咧，咁啊，我绝对系一个过来人啦。咁啊，我哋休息一阵，我哋休息一阵，下一节翻嚟，我哋要用呢个赌博嘅嗰个角度咧，去分析呢个民情。